永远的笑颜，当它再浮现，在我生命中是最纯真的心愿。 三二一，记住心的荒诞无稽才能圆。

你的悲伤却留在冬季，你还活在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至今你就无法接受我无声叹息。 江湖招募令到 FM

是因着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亲密，还好有你陪我练习，有出发做谁飞机有翅膀

次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千里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忘返泪涟。你的身边要比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让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分享不一个世界，守候错过痛的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能牵手心里的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没有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他该记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相信天使的礼物，我们不要辜负真心的给我们真心 爱心， 如果爱真的是那么的少，我们就 在一起说 不能不 偏偏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想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忘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梦见所有的画面，就算苦辣酸甜尝过一遍，只剩心的恨。只有我能坚持幸福感觉，你也值得去付出一切。没有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的只跟你为我改变， 没有忘掉， 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像是大雨过后晴朗的天，宽阔而遥远， 遥远 每个黎明都需要有眼成全。 我会看每个一个圈，每一条迂回的曲线， 都是为爱上你最炽热的浮现。 只有我能坚持心的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 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我会记得你为我改变， 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一定是在替我们年轻所给了你的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多长才能算久？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摇头，都说看你怎么要求，再看讲不讲究。这话让人听了心里难受。女孩要是寂寞不必谁引诱，虽说现在认识到分手三年堪称不朽，可是当她说要分开，真的不必挽留。她说要分手多数都没有救，她的确温柔，尽管有时候他的心没有你想的保守，他真温柔。

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地里热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要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去闹，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是这样的，相濡以沫，举案齐眉，平淡如水。我在岁月中找到他，依靠他，将自己的一生交付给他，做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为他做饭洗衣服，缝了一颗掉了的纽扣，然后呢再一起慢慢变老。生命中最好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个知道你所有错误和缺点却依然为你点赞的那个人。 何必回来若不喜欢，不用理我烦心出去玩，免得你一直说我烦。青春却很泛泛，自命不凡，反应又慢，你这个习惯马路就变得很宽。我才拿他去换，一直是他问我，反应不凡，

走，一眨眼不用说，我统统了解。拍拍手，转一转，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哪个地方吹呢，草就往哪个地方倒啊，这是一句俗语。我们总以为现实是风，梦想是草，可是如果你愿意，梦想就可以是风，在我们的生命里，在美好的也不经遗忘，在悲伤的也抵不过时间。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我们的内心更让我们恐惧。 漫天的雪花随风飘洒，原本携手经过的年华，命运的笔画刻上天涯，转身夕阳江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我的思念不息，回忆越过山川的崎岖，在找寻着你斑驳的湖水，莲花江水过百千回，白色的春花开上枝桠，依稀开在你耳边的发，时间这一回有你奉陪，我心醉不后悔。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我的思念不息，回忆越过山川的崎岖，在找寻着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我的思念不息，回忆越过山川的崎岖，在找寻着斑驳的湖水，莲花江水，梦过百千回，还是你最美。

们的天空画上一道彩虹，装下了五彩斑斓梦。 每种色彩都源自热烈跳动的火种、哦、 向前走不停去懦弱的松动，不低头我要做青春的英雄。撒野青春的 sky， 撒野全世界我所有精彩，撒野笑的失败也阴霾，感受阳光顺利的关怀。撒野青春的 sky， 撒野全是勇敢在天空下澎湃。 向前走不停去懦弱的怂恿，不低头我要做青春的英雄。 Star here 进去的 sky， Star here 全是你我所有精彩， Star here 笑的失败阴霾，感受阳光神秘的关怀。在天空下澎湃， 生活点燃那一刻的真